不太舒服，不太舒服的这种慢性的，是可以用桂枝加芍药汤的。但同学，这你也是读过就忘记，没有人会怪你，对不对？因为好像不太容易遇到。那这个桂枝汤本身的这个桂芍加减里面呢，还有一个加减变化，叫做桂枝加桂汤。这个桂枝汤呢，它再加多一些的桂枝。那我也讲过，就是汉朝的桂枝，其实那个去了皮的那个药性是很像肉桂的。也就是今天如果你要用到桂枝加桂汤的话，就是简单的使用法，就是你一碗桂枝汤在吞服的时候，稍微再加1公克的上好肉桂粉一起服用。那桂枝加桂汤，它的那个治的病是叫做奔豚病。那奔豚病，张仲景，豚这个字就是小猪仔的意思，他说有一堆小猪猪在跑。那这些小猪为什么会跑呢？因为中国人说猪是水畜，就是动物里面属水的是猪。那可能用到豚这个字，是因为在张仲景那个时代，就是觉得小猪是很不乖的，就到处乱叫乱跑的，就是好像不听话的水就是猪啦。那张仲景认为说，当你感冒啊，如果被错误的就是张仲景那个时代有一种针法，是把那个针灸的针啊烧得红红烫烫的戳下去，那个火针法。而我们现在针是因为做工精良啊，所以如果今天用我们今天针灸的针做火针的话，那一针下去除了很痛之外，其实你的身体感受狂痒无比，就是现在那个细针那个热会让你狂痒无比。但是张仲景那个时代技术不精良的针，那个针的粗度啊，就是我们今天缝衣针的针那么粗啦，甚至做的再差一点是那个便利超商串热狗的那种竹签的那个粗度。那个针烧得红红的，往你肉里一插的时候，张仲景说这个奔豚病啊，其实多半是被火针惊吓出来的。就说当这个病人看到那个红红的东西，这样子，他说吓得这整个神都散掉了。他就是被火针吓到，因为你想想看，有多少那个电影什么，像一个烧红的什么，在你身上烙印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过来的时候不是很惊吓吗？他说张仲景说那个时代那个疗法，病人会有的副作用是，就是不要说那个疗法有没有效，他说当然火针把人的气血弄得混乱掉，那不用讲，但是那一针下去啊，基本上病人吓都吓出病来了。所以他说在那个一下之下啊，加上火针把你的气血弄散乱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现象，是你的心中的阳气就再也不足以提供命门之火去，就是心神浮悦，那个命门之火被抽上来了，所以你下焦的水就没有人管了。那这个没有人管的下焦的水就会乱，这个水的能量就会乱窜动，然后你就会觉得在肚子上啊，好像有一小坨一小东西跳跳跳跳跳往上跑，这样子冲上来，就是那个水邪冲心，就是那个水气好像一开始都觉得哦，都是那个心在上面看着我们，哦，我们都不能作乱。可是现在那个心刚好坏掉，哦，大家向上冲啊！我们梁山伯可以反攻这个宋朝皇宫了啊！就是那种很奇怪的那个动作开始出来，所以这个水邪开始往上冲的时候，哎，对了，各位同学，你们人生有没有过这个奔豚病啊？有觉得这个肚子好像有一个小坨坨的感觉，这样往上冲的，有过的举手。啊，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奔豚病，因为有的人少，所以我也不努力细讲，好不好？就是当这个冲上来的时候，张仲景就觉得一个桂枝汤里面，这个桂枝或者说肉桂的浓度啊，浓度从3加到5的时候。这个浓度高的时候，药就会比较往下走。其实桂枝药性本来就已经有点往下了，因为它是有味道的，属阴的药。那浓度那么高的时候，这个桂枝加桂汤，它的这个药性，桂枝药性就会那个阳气就这样子抠下去，然后把那些小猪都抓住，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那我就想说，我从前，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加一点肉桂粉就可以了。那我从前有一次啊，就是说，哎，这个往下走，我昨天学上的时候觉得 这个往下一扣，这个药的这个视，我们说视力的视，这个药的视，或者说力道，真的是这样子运行的嘛？那我就刚好有一次啊，是我的脚的这个小指头一摁一踩到地上就很痛，有一个尖锐的痛点，就那种很小很小的小痛风。那我就想说，哎，那个小指头那个位置刚好在足太郎膀胱经上，那我就来试一下科学中药的桂枝汤里面再加一点桂枝的科学中药，那试一口那个往下扣，看看它怎么走，然后就吃下去，那个脚的小指的那个痛点就没有了。就它沿着太阳经往下扣的那个力道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就是用桂的加量来调节这个桂枝汤的作用方向，这个逻辑是存在的。那至于临床上面说奔豚有三种，那昨天有讲到说张仲景说奔豚，讲到那个《本草备药》里面的红枣的时候，有带到一个方剂，是张仲景治疗奔豚病的起手方。叫做苓桂枣甘汤。那茯苓跟桂枝或者说肉桂这个的组合，是赶快能够让膀胱，就是泌尿系统的肾，把不要的水胁排掉的。就是苓桂组是张仲景的利尿组，这样听得懂吗？就张仲景认为茯苓加肉桂人就会利尿。那苓桂，那甘草在这里还是一般般甘草的做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那个红枣，它就那苓桂枣甘汤，它治疗的奔豚就是奔豚没有过肚脐以前，就是奔豚没有过肚脐以前，代表那个才刚开始作乱，还没有冲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赶快用那么多的红枣，把这个中焦以上的水都锁住，让它没有水可以用，所以这个是张仲景治疗奔豚刚发作用苓桂枣甘，过了肚脐。用桂枝加桂，那另外有一种呢，是那个冲上来的气走侧面上来，但其实重要的不是它侧不侧面，而是张仲景另外一个汤叫奔豚汤。那奔豚汤它的主旨是，你这个气冲上来的时候，你同时会腹部绞痛，就它会带到肚子痛的，那个用奔豚汤，而。奔豚汤里面有一味药叫紫白皮，紫树的白皮现在没有了，用桑白皮代替就可以了。那其他的药就照开，因为我都不要细讲，因为这里很少用。但是奔豚汤的有趣呢，就肚子痛的那种，它怎么样把这个水制服啊？用葛根转上来，就是这三路药法啊，在一个奔豚，就是我们这个奔豚病几乎是教学用的啦。那实际上也不是那么需要去记得的事情。那这个，然后呢，桂枝汤里面的这个在太阳篇里面的加减，还有两个是很，我觉得很有乐趣的加减，一个叫做苓芍竹甘结构，就是桂啊，苓芍竹甘结构其实它本身是张仲景的书里面一个很有趣的陷阱题哦，那个就是看到那一条的时候，你的快感是好像看那个名侦探柯南的漫画，就是。那个毛利叔叔就说你就是凶手啦，然后柯南就把他射倒，然后说其实凶手是那个人哦，就是他那个苓芍竹甘结构治疗的那个问题叫做假的五苓散症，就是这个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所以等于是苓芍竹甘汤加姜枣，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他说这个病人啊，他呢小便也不顺，然后他的后脑勺也僵僵。那你知道后脑勺僵僵，你会觉得是太阳病感冒，对不对？小便不利，你会觉得张后脑僵僵。我说这个是，就是一般学过张仲景的书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那个水路不好运转，对不对？这个可能是五苓散症吧，对不对？小便不顺，用后脑勺僵僵。但是张仲景在条文里面多说了一句话，那句话用白话讲是这样子，请用户端，请那个用户端要想想这个东西要怎么陈述啊，就是胃上面，这个胃的上面，微微有一点重压感，隐隐的似痛非痛，就是胃上好像 有一点被压到的隐隐的似痛非痛。那这个方剂的技术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以为这个人是一个五苓散症水路不通，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区块有一兜水下不来，所以整个荡掉了，小便也没有了，后脑勺润养后脑勺的水气也没有了。所以重要的是那个胃上面那一点重压感的隐隐作痛，那个要用苓桂剂，苓芍剂，就是茯苓白术，因为白术帮忙消化这边吸水，然后茯苓帮忙小肠吸水，重要的是芍药把那个卡在上面下不来的水往下一拽，重要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凸显芍药的药性的一个方，然后一帖下去或者颗中都有效，那个人的胃痛就好了。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呢？在伤寒论的逻辑里面，伤仲景出现这条是要告诉你不要跟五苓散搞错，不要以为是葛根汤症。但是如果是在今日的临床的话，就是有海量的人是胃上有积水的胃痛，然后没有人治得好他，这样听得懂吗？因为像去年十二月贾家的太太不是还在台湾来买这个药吃吗？就是你说我胃痛，就说有多痛，不太痛，但是就是闷闷的痛。那这样的情况很多是挂到这个苓芍主干结构，所以这个叫桂枝去桂加苓竹汤。那当然这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桂枝汤了啊，就是没有羊肉的羊肉汤啊，就是没有桂枝的桂枝汤啊。那另外这个桂枝去桂什么什么苓竹汤这类东西，其实有一个方式张仲景没有的，叫做桂枝汤加茯苓白术汤。不，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方，不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伤寒论没有的。啊，伤寒论没有这个汤。那这个汤是日本人用来干什么？就是桂枝汤本身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能够调理这个太阳精气，就是让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个框架有气有力气的。那日本人是发现哦，那个骨质开始疏松的患者，如果吃桂枝加苓竹汤会好转。那当然白术跟骨头一直有一些我们很神秘的互动关系，比如说长骨刺的人吃生白术有可能好转，只是为什么有效也不知道。你知道长骨刺吃生白术会好转这件事情，其实在古书里面是说有一种人哈，他的病，这个病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被吸血鬼咬到了，就是说这个人忽然牙根暴涨，就是牙齿忽然变长了，那这个叫做髓溢，就是骨髓满溢出来了，那这个要用白术才能够压制这个髓溢，但髓溢，但这个髓溢的话，他们的理论会说这是土克水啊，这个骨是水嘛，所以你要用土去压它，然后那个暴涨的牙齿啊才会，其实那个暴涨的牙齿有可能是牙龈退化，我也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那也不了了之的一个医案。但是呢，就现在的话，就有人说治骨刺什么放点生白术什么的，就好像会让它稍微平复一点啊，那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所以这个贵日本人开发出来这个桂枝加苓竹汤，就有一点像是那个，好像是刚刚好这个药的结构来来去去，就会能够让能量，就是人的整个骨头的能量的那个聚集点是这边两边的大主穴嘛，骨会大主，好像它就刚好会让那个能量的框架能够调和到大主穴的能量之类之类的，这个话我也说不准啊，就是。也只是空想科学而已了，但是日本人觉得这样好，而我们中国人当然会喜欢再加点附子啦，所以就桂枝加苓竹附汤，当初是保养骨头的方。而这个方厉害的地方，就是一点对骨头有帮助的成分都没有，一点对骨头有帮助的成分都没有。那至于说，哎，那问题是对骨头有帮助的是什么药？甜瓜子。所以那个谁的什么十一师秘药里面有一个方子，说是治各种的那个什么骨，就是治什么风湿或者是骨头退化的膝盖疼，那个甜有甜瓜有鹿茸的那个方，我姑且这么称呼它，其实它本来在书里面是别的名字。那个 甜瓜内容那个结构啊，就是对于骨质疏松造成的膝盖不舒适特别有用。那因为你知道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他走路走路啊，就是开始觉得膝盖不舒服，对不对？那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骨质疏松了。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一般骨质疏松会叫你去买什么吃？ 钙片。 啊，你们是吃钙片啊？我们台湾是吃那个鲨鱼软骨提炼的那个叫维骨力的东西，你们吃吗？ 硫酸软骨素， 啊，就是说我们叫做维骨力，就我们已经觉得吃钙片没有意义了，因为骨质疏松是胶质不够，不是钙质不够嘛。那骨质疏松要补钙，那糖尿病应该吃糖嘛，对不对？因为身体留不住钙要补钙嘛，那糖尿病身体留不住糖啊。是什么逻辑啊？不过就是说，我们台湾已经进步到了吃维骨力的，不是吃钙片，因为钙片已经大家都觉得没有效了。可是你用那个甜瓜鹿茸结构的话，是比维骨力还要有效200倍，就是明显的，这个维骨力吃了2年都没有效，那个吃2天就有效。所以你这个骨质疏松的话，我们现在要开发新产品的话，就什么桂枝加灵竹复方的颗粥，然后再复方甜瓜子。那鹿茸太贵，不要放。你可以放猪皮胶，对，也是滋肾水，对不对？那你可以想想看，这类的商品啊，你可以再开发一些出来。反正就怕你们研究经费很难请，就觉得这种家庭手工做外快的方法要尽量做啊。那所以这是从灵芍竹苷结构的差异到日本人很爱用的桂枝加竹馥啊，桂枝加灵竹，那我们可以再加灵竹馥，然后再加甜瓜鹿茸，那这样子蛮好的中成药商品就可以出来了。而且因为有甜瓜子有鹿茸，对不对？这个产品去过食检，不要过药检。对，就是你看鹿茸是肉类嘛，那甜瓜子是水果嘛，那其他的都是调味料嘛，那都是卤包里面的东西嘛。那过食检不过药检就很容易卖啦。那过食检就不可以说它的有效了，就是不可以宣称有效嘛，对不对？所以那就不要宣称了，反正有人家吃有效就会吃好了告诉别人。那这个桂枝汤的这样的价钱变化，那再一个方桂枝新加汤，桂枝新加汤是桂枝汤结构里面这个方是有点争议的啊。就是宋本伤寒论是那个加芍药再加生姜再加人参，但是桂林本伤寒论是去芍药加生姜加人参。那我个人是倾向于去芍药，因为这个东西是关系到载重量的问题，就是那个像如果啊那个桂枝汤里面你要再挂什么龙骨或者牡蛎那种比较有重量的药的时候，那张仲景在别的地方都会把芍药拿掉。因为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说龙骨跟牡蛎如果加得重的时候，张仲景会把芍药拿掉，你会觉得那个方剂的逻辑好像是说有再那么重的其他的药的话，你再有芍药它就端不动了。那因此这个情况下有加量人参的情况，我会觉得以张仲景的用药逻辑可能是去芍药比较接近那个逻辑的。那但是宋本是写加芍药，那这个汤是这样子，它这个汤的辩证点叫做发汗后脉沉时生疼痛，这倒是可以背的一句话，发汗后脉沉时生疼痛。那宋本的加芍药版跟桂林本的去芍药版的临床使用方向是这样子的，两个不太一样。就是我今天我要用桂林本的这个桂枝新加汤的话， 我会对这个脉沉池深疼痛是这样子看，就是人的那个气要运行啊，其实是很需要一种叫做水的东西，甚至你可以这样讲，那个水可能只是水解离出来的化学元素，化学是写成 H 加的那个东西，就是一颗质子的那个氢离子，就是那个氢离子很可能是人的那个形而上的那个气功的气的导体，所以那个经络上其实照理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氢离子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地方的氢离子可以造成一个人体的那个气的循行的路线。那当然这个还是有解释不通的啊，因为日本还有研究说同样是练小周天，男生是这样子转身体会变好，女人是这样子转身体会变好，那就好像雷电到底是天打到天还是地打到天的问题了。那我们姑且假想，就是水里面有一个某某东西，它是气的导体，那如果水里面所提供的那个某某东西不够的话，那这个人气就会不通，经络就会消失，那所以这个人就会全身发疼。那张仲景的这个故事情节是，当一个人发了很多汗，发到你这个脉啊，都上面一半没有了，只有底下那一半了，那代表他这个主轴叫筋，分叉叫络，那再分叉叫巽络，就是那个很巽的巽啊，啊，就巽络更次一级的，那就是从络到巽络那边都已经发到没有水气了，那这个人就会开始肌肉酸痛起来了。那这种情况呢，你就要用桂枝汤结构，拔掉芍药，但是加更多的生姜，把这个东西水推出来。但是你要补水才行啊。那张仲景的方剂补水是用人参在补，不是用其他的润药了。不够润用瓜蒌根，但是补水张仲景用人参。那历代后代的人的方剂都没有说用人参来补水的，就是一个张仲景。那我是觉得人参可以增加少数派自由原子，所以用人参是对的，就是你有了那个，你身体就觉得有水了。所以张仲景的那个古方，当然你今天要用人参，就是不要用红参片啊，因为泡制成红参片的那个就变成止，比较是补心中之神，不是在补水了。那个白参片，那你说我这个方如果我要省钱，我用党参有没有效？也还可以啦，不是那么100%有效，但是可以用，而且以省钱来讲，我们现在也多半是开党参了。那这个，所以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人参所提供的那个水气就会被生姜拖到巽络去，然后你的这个肌肉的酸痛就好了。那这个方子它的日常生活运用是什么呢？有个人他说，我今天打篮球打了一个下午，发了很多汗，全身酸疼啊，喝这方就好了。就是那个运动后的肌肉酸疼，如果你想要让这个方变得好像剂量更小点有效的话，比如说桂枝辛加汤，你照比例用桂枝汤配好啊，然后你里面再加0.5克的黄芪，就科学中药了，0.5克的黄芪，再加0.2克的乳香，0.2克的没药，这一包就是运动员的消除疲劳，就是疲劳秒杀胶囊，就是你那个运动后全身酸痛到走路都不行的，这一包药下去立刻就像正常人一样，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用。那当然啦，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商品价值啊，你自己看着办。那如果是。但是如果是宋本的那个加芍药的版本的话，那一般的中医就是这样用，因为芍药比较养阴嘛，对不对？比较能够护住血，所以一般的中医用这个宋本《伤寒论》的桂枝辛加汤，是用在一个妇人生完孩子马上就感冒了，就是她生孩子出了很多汗，然后脉也是沉迟的，然后一感冒哇，就全身都疼起来。那这个产后的妇人感冒，你也不想用太凶的方子，那用一点白芍护血气，然后让它润凉一下。所以他们用在产后的时候，中医就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认为说白芍比较养血，那产后感冒的生疼痛需要养血比较好， 之类之类的，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自圆其说的方式这样子。那好，桂枝新加汤什么什么啊，那再来就还剩下桂枝加铁哦，这地方我本来说在这里可以回提到桂枝加葛根汤跟桂枝加破心汤了，但是如果要继续岔题的话，就是桂枝汤去芍药加龙骨牡蛎，简称救逆汤，或者是桂枝甘草汤、桂甘龙母汤，好像可以从这边继续岔题。好，继续岔，反正上海那113个方，我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才能把全部都串完，对不对？好，那个用了很重剂量的桂枝跟甘草，但是只煮成一碗水，这样浓浓的喝，这个叫桂枝加甘草汤。那桂枝加甘草汤呢，它的昨天我有讲过主证，对不对？张仲景说叫做插手自冒心。那请问一下用户端，这位病人，你会插手自冒心吗？啊，就是把手加交叉，冒就是盖，把手交叉盖在胸口。那用户端，你觉得这东西原话要怎么讲？啊？啊？啊，我会觉得这个心悸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但是主要就是心慌慌，想觉得心慌慌，然后觉得这样子摁着会舒服一点。那这样的患者有人会有心悸，有人不会有，总之就是心阳很不够的状态，就是胸中量心阳很不够。那其实像中医，我现在跟用户端讲一下啊，就是不是用户端，城市端，对不起，就是胸口这个能量，如果是心阳不够的话，这个人会心慌慌或者心悸。当然，心阳不够太久就变成有形的心脏病去了啊。但是如果是胸中大气不够的话，他会觉得胸闷闷，然后好像肺这个地方有点沉重沉重的感觉，所以胸中大气的那个下陷是民国初年张锡纯的升陷汤，把那个下陷的胸中下大气再撑起来，就是呼吸的时候觉得微喘微闷，那个是升陷汤。那但是这个地方是心慌慌，想要遮东西那种感觉，那这个是桂枝甘草汤。那甚至是有那种好像工作过劳哦，然后就一直心悸的那个人，那样的人，那桂枝甘草汤也医好过。不过那个的话，就是你每次吃的时候都要用上好的肉桂，配0.5克之类的，因为如果你用桂枝煎的话，那个桂的效果太稀薄了。那张仲景说这个汤是只煮成一碗炖服，炖服就是一次喝完，但是今天也是不必啊，就是科学中药怎么样的，就少量少量喝也是可以。但是他好像有强，张仲景的逻辑里面好像有强调，就是要有一定的浓度才能立刻就凝聚在它该凝聚的地方，或许是上面的心，或许是下面的心命门，我不知道。但是张仲景在这个方剂是特别有强调浓度的问题的。然后另外那个桂枝救逆汤跟桂甘龙母汤，就回到刚刚张仲景说的那个故事情节，就有一些庸医啊，很不会是都把这个病人呢用烧红的针乱插，或者是直接给他用火烤去发汗。就是我之前讲到说，并不是直接把人烤到出汗感冒就会好，你是要吃了对的药，那个药性把汗逼出来才会好，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一定是有一些搞错的现象，所以用了火烤法，或者用了发汗法，或者用了火蒸法，这些用了错的烤汗法啊，这个人在感冒的时候，刚好他的元气跟病气是纠结的，在这样一烤之下，他的气血就会脱位。那脱位的方法呢，一个是这个人参地黄龙骨牡蛎汤也是很重要的方，但是它是宋本没有的，桂林本才有的，所以就变成说它桂林，就是说这个方剂变成说它是那个人参地黄龙骨牡蛎汤变成说还没有人试过，但是有，这是很简单的有意义，就是龙骨牡蛎啊，是把从经络上面散出去的元气抓回来的药，这样子大约先这样理解，这样可以吗？然后只是 努力是把从水中散出的元气抓回水中，那经络也可以看成是河流。那龙骨是把从这个人的躯干上散出元气抓回来。那当然中国人的本草童话故事会认为说，龙骨啊，就好像我们不要再说我们异次元生物离开地表的故事了啊，但是比较保守的童话故事是说，有一块骨头在地底下待了差不多100万年，然后这100万年那个骨头就会觉得好无聊啊，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啊。从前还有灵魂的时候，我可以到处跑，到处跳，什么都能做啊，好像卫生棉的广告啊。但是呢，现在灵魂没有了，我就待在地底下，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呢，这个就一直在想念说灵魂啊，拜托你回来，我想要有灵魂哦。就当他想了200万年的时候，这个念力就变成有神通力了啊。所以当你吃进去以后，灵魂就会被抓回来，就是散掉的灵气会被龙骨抓回来。那龙骨抓回来以后，会能够元气抓回来。如果要说龙骨的话，那牡蛎的话比较像是身体里面的牡蛎壳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那种蚌壳是生长在那个潮起潮落之间，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牡蛎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潮起潮落之间把月亮的精华吸过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长出厚厚的壳子。那大家有同学说为什么不吃牡蛎肉？我说应该也有效哦，只是牡蛎肉都被餐厅拿去了，所以我们就吃壳吧啊。这个世界上如果煮重要的话，什么桂枝什么什么汤，你用牡蛎肉的话应该会很难喝，你会觉得还是壳好喝一点。那龙骨跟牡蛎呢都有一个药材上面的困惑，就是很多药材都会说你要用火涮过或者说火下过，其实根本是同一个字啊，只是到底要写成这样还是要写成这样，所以有人念涮，有人念下，但实际上古书是同一个字啊。就是因为这种硬硬的东西好像你用火烧过以后它比较有效成分会释放出来，所以就会觉得火涮火下会比较有用。但是问题是龙骨牡蛎呢又有很多人强调这种生物类的药啊烤过以后能量会坏，所以结论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大约的结论是，如果龙骨牡蛎呢你用火涮过以后它同样有收的力量，但是涮过以后是收涩之力，那没涮生用是收涩之力。那我其实比较认为张仲景的药法是要它的收涩之力。什么叫收涩之力呢？就今天你一个男人要射精的时候射不出来了，叫收涩之力。但是我认为张仲景更希望的是你的元气是凝聚的，所以你不会想射精吧，对不对？就是那个差别大概在这个地方。那无论它是收涩还是收涩好了啊，那像是龙骨这个药还有一个部分叫做龙齿，就是古代大动物的牙齿，但那个龙齿是只治一种病，叫做离魂病，就是这个人睡觉以后会发现自己悬浮在自己的肉身上面的那种病，要用龙齿把它粘回去，就是灵魂乱出体的强力胶。那我说牡蛎壳，中国人就觉得它是一种在水里面召唤外界的能量来养大自己的东西，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有元气从水里面跑掉，它会抓回水里。那因为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概念，所以牡蛎壳被后代的什么《本草备药》之类的书会写牡蛎壳是治痰圣药，因为好像在这个概念之下，就是当你身体里面一个水啊，它在有元气、有生命的时候，它叫精液，是好的水。但是这个水里面的生命能跑掉了，它变成一兜死水，就会妨碍你正常的生命运作，叫痰。所以如果你能够把那个能量抓回水里，那个痰就消失了。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那个牡蛎非常的在处理这个所谓的精痰，就是因为受精，所以有一些灵魂离开了你的那一滴水，然后就形成心灵创伤，那个在柴胡龙骨牡蛎汤特别强调。那龙骨跟牡蛎这个作用就是把元气收回来，而收回来以后啊， 龙骨的话是收摄元气以生精，精神的精。牡蛎呢是收摄元气以破邪。这个邪这个字啊，有点像是牡蛎在处理的那个痰，就是那个痰好像是你们大陆人不习惯说的，就是那个人身上被不良的灵魂附在身上的时候那个黏着点。所以牡蛎是收摄元气破邪，龙骨是收摄元气生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总的来讲呢，这个地方就可以讲到几个方子啊，一个是虚劳篇的桂枝汤直接加龙骨牡蛎各一份，那个等到虚劳的时候跟小建中汤在一起分析。事实上小建中汤也是桂枝汤的蔓延啊，就是桂枝汤芍药加倍加麦芽糖就是小建中了。那至于说这个地方龙骨牡蛎啊，对，贾家可不可以先帮我翻到桂甘龙母汤好吗？贾家啊，谢谢桂甘龙母汤。哦，他说反正这个人呢，先被火烤，又被灌泻药，又被杀红的针戳过，然后他终于心情很不好了，要吃这个。我想如果你今天在寒潮被这样搞了三下，感冒还没好，心情也好不了，对不对？他说因为烧针而烦躁着桂甘龙母汤主之啊。那这个桂甘龙母汤到今天对应的是什么病呢？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上医院能够活得这么不容易吗？啊，好像 我精力 好啊，厉害一点啊。那桂甘龙骨牡蛎汤在今天的临床，是因为我们这样说好了，凡我们开出来有一个很粗略的通则，为什么可以这样用？是因为你用错了也没有害处，就是只要自律神经紧张就加龙骨牡蛎，你可以，你知道，你可以香砂六君子汤加龙骨牡蛎，你加什么加龙骨牡蛎，反正自律神经一紧张就加龙骨牡蛎就对了，什么乱七八糟方都可以加。那这个桂甘龙骨汤，其实比例还可以调节调节，有的时候桂枝再多一点比较好用啊。那这个汤剂呢，今天的临床是两个点，一个是有些人的手汗用这个方可以治好，手汗就是手这个东西已经是后代方的外科本草学了，就后代方的那个外科不是说桂枝行手臂吗？那你需要调节这条手臂的自律神经，那就是其实要治手汗，好像今天如果西医是要做手术的话，手这个地方下刀切断一根什么神经？对不起，我也不是很熟了，只是我表弟切过，所以就是这个位置也有一个神经是手不手汗的关键，所以就用行走到手臂。然后有个甘草让他知道要往这边走，然后啊，对，加上牡蛎来治手汗，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桂甘龙母汤，因为龙骨牡蛎是治疗那种焦虑的紧张感，那前面那个桂枝甘草汤只是心慌慌，对不对？心慌慌心悸，那这个就是情绪上多了那种焦虑不安的躁动感。那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刚好是对到今天什么呢？甲状腺机能那个病，甲亢，是甲亢的保养药，这个汤是好用的。下个时间到了，那个什么，救命汤就下堂课再回来讲了。好啊，哎，怎么了？ 我你刚才让问小胡的那个，他说好像是半夏天麻组。 哦，对，他是用治头痛的那个半夏天麻组才让那个黄芪无汤走通的。